节和睦过大年。 儿子，烟花礼炮咱家啥都不放，要为北京的蓝天出份力。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过得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湘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湘菜新形象。天通苑华联店、燕郊店盛大开业。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本周五就是元宵节了，很多朋友喜欢赏花灯、猜灯谜。今年北京哪里会举办灯会呢？为您盘点几个赏灯的好去处。北京欢乐谷正在举行奇幻灯光节，这个灯光节是由南国灯城自贡匠心打造，共有8000万盏灯，60多组奇幻灯组，大家在3月15号之前都可以去看。今年的南宫灯会也非常有亮点，除了以新春为主题的花灯，还有鹦鹉之王、梦幻南瓜车、秋千灯、大风车等等。这个灯会也持续到3月15号，举办地址在丰台区王佐镇南宫世界地热博览园内。稍微远一点的就是延庆区，元宵节当天在延庆城区的会展广场环形路段将上演传统花卉展示，有舞龙、舞狮、竹马、旱船、高跷等传统项目，40多支优秀的花卉队给市民带来传统文化表演以及延庆非遗表演。您还可以去龙庆峡看冰灯，今年的龙庆峡冰灯就像一个巨大的冰雕童话城堡，总占地面积20万平方米，通过多样的冰灯、花灯和雕塑作品，回顾历届世园会的精彩内容和冬奥会运动的精彩瞬间。除了北京的灯会，2018张家口元宵节新春灯会，你也可以去看看。展期一直到下周三，张家口元宵花灯展共展出各类彩灯55组60盏，采用声光形表现手法，使灯展更加耐看。南京夫子庙灯会是全国最为著名的灯会之一，已经有32年的历史。与往年相比，今年秦淮灯会的灯组数量从去年的144组增加到了234组。值得注意的是，今年南京夫子庙元宵节第一次实行网上免费预约订票，正月15、16两天将一共发放80万张票，每天40万张。元宵节就要到了，我们常说15的月亮16圆。但天文专家表示，跟去年一样，今年的元宵月依然是15的月亮15圆。专家介绍，今年正月15月亮最圆的时刻是3月2号上午8点51分。不过，大家在晚上赏月时不会受到影响，月亮看上去依然是圆的。千年古塔通州燃灯塔经过一年的大修已经完工，正式对外开放。燃灯塔是京杭大运河北端的胜景，始建于北周时期，距今已经有1400多年的历史。它是一座八角形13层密檐式塔，塔高56米，与天宁寺塔等高，并列北京最高最大塔。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正在面向全球火热开展，活动将推出一首或多首聚焦新时代新北京主题歌唱北京歌颂伟大时代的优秀原创音乐作品。据了解，本次参评作品需为未经正式发表的原创歌曲，作品风格形式不限。此外，歌词征集和歌曲征集将同步进行，歌词征集在5月31号截止，歌曲征集在7月31号截止。详细信息可以通过关注北京电台、北京电视台和北京时间歌唱北京活动官网了解。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14点04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在不利扩散条件的影响下，今天本市空中的污染物继续积累，有中度的霾，已经发布了空气重污染的黄色预警信号，不适宜进行户外活动和开窗通风，请尽量的减少外出。另外呢，今天白天光照条件差，气温上升速度慢，天气呢感觉阴冷，请注意保暖。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阴，有中度霾，东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 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阴有轻雾或者是霾，山区呢有零星小雪，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天儿也不是特别好，而且有点阴冷，赶紧进我们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家的故事吧。马上进入正在为您直播的住在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住在876》。 家，家有多大？有多大？可以面朝大海，背倚高山；可以麻雀之体，五脏俱全；可以居高远眺，观云望月；可以花香鸟语，前庭后院。家无关乎大小，只关乎生活。住在876，有家有爱，好生活。 欢迎各位来我们家做客啊，这个随便坐，别拘束。我是夏明。 喝水吗？我给您倒水去。我是王伟。 来点花茶。 太好了。 挺好挺好啊。这个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点钟到3点钟，我们俩呢都在这儿陪着各位，在家里等着各位啊，咱一块儿聊一聊家里边的事儿。这个我们聊的有装修啊，这个装饰啊，买房啊等等等等啊，这些都会涉及。这个如果大家想跟我们互动的话，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一块儿跟我们聊一聊。今儿咱们聊的呀，其实是解决一大问题，拯救生命的事儿。真的 活生生的。 你想你出去玩去，你多多少少你玩多少天？ 少说7天吧。 少说7天，对吧？多的可能现在还没到家呢。 对、啊、 人家可能得过了正月15才回来呢。这咱们家的这花花草草怎么办？虽然咱们节前设计了一期节目啊，咱们请这个小陈来聊了聊，说怎么能够让您的花花草草安全过节。但是呢，可能有的朋友没听着，或者是您的这方式方法吧，可能您都用了，但是呢还会有一些情况发生，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过完节回来了，一看呢，家里边的花花草草都蔫头耷拉脑的啊，都已经不太精神了，我们怎么能够让他们重回童颜啊，容光焕发？我们请来的嘉宾是香山公园的吴小晨，欢迎小晨。 大家好，我是小晨。 花花他们家可能没遇到这样情况， 没什么问题。 我们家有这样的情况。我们家螺活的还不错，绿螺啊。 是真的吗？ 绿螺活的特好，不知道怎么回事。 哎，可是你得有多少天没浇了，它依然。 你看我稍微提前点走的，大概回家大概10天左右。比我们在家的时候活得还好。他是不是嫌弃我们？你说 是浇足了水走的，还是 浇足了水走的？ 托盘里也有续上水是吧？ 也是按照你说的，托盘里边也留了一些水啊。 绿萝就是只要摆放在适合的位置，然后只要有水，就还是挺好活的。 平时也有水，怎么我们不在家反而它长得特好？有没有那种不喜人的绿萝？ 绿萝主要是心情的问题。这些天说，哎呦，他终于走了，太开心了。 这么讨厌我们、 啊、主要是小狗的问题。 可能就是其实有的人，尤其比如说像多肉这种植物啊，有时候人总是鼓捣它，可能你未见得说我真的去浇水了，或者说我真的去那什么，但是我每天我看看它，我巴楞巴楞它，可能对它的生长也是有一些影响，就是太勤快也不行。对， 所以现在像我们家绿萝就是这样，就比如说我几天不浇，什么时候看它，哎呦，真的蔫头耷拉，浇水大概也就过半天时间，瞬间又坚挺起来，好，再等着，过几天再蔫头耷拉，好，再浇，没问题， 就像这样可以是吧？ 可以，没问题，不用天天去鼓捣它，就是要给它一个自己的生长的一个空间跟环境，然后咱们适当的去给它采取一些合适的措施就可以了。 但是绿萝没问题啊，但我们家有一种那个就红掌拨清波的那个叫就叫红掌啊，就叫红掌，红掌有点不行了，它中间的那个竖起来跟那个独角兽那刺儿似的，应该是绿色的对吧？ 回来之后反正黄了一半了，这是不是不行啊？嗯啊， 要不拿我这儿来，我给你救救。 其实就是植物如果是缺水这种情况，就它就是给它一点水，它会就是反应很快，马上比如说半天或者一天它有可能就会缓解，像这种就是很明显的缺水的状况。但是有的就是你回家它黄叶了，其实我觉得看见植物蔫头耷拉脑了也好，还是说有干叶子也好，就是咱们首先就跟好比看医生一样啊，咱们就是得先确定了它是怎么回事儿，然后再对症下药，就是这样可能会采取有效的措施能马上的救过来。但是如果比如说它是水多了或者是怎么样，咱们没有找到正确的原因，反而我去给它浇水了，或者反而它是太阳晒多了，我不在这两天因为没给它挪动，它可能遭到了暴晒，光线太足了，有可能会黄叶或者什么，就是黄叶的形式有很多种，但是咱们大家要找到一个正确的应对的方法，然后才能采取更好的措施。其实这个无非植物嘛，就跟植物息息相关的，无非就是水肥土光 啊，对， 就这几种，往多了说可能啊温度啊湿度哈、啊、病虫害，这种像病虫害这种可能是很直观的，因为您回家一看，哎，有没有红蜘蛛啊，有没有蚜虫啊，这种就很直观的能检查出来它是不是病虫害引起的。还有一些就是咱们可能要完成一个就是这个基本环境情况的这种检查，可能是比如说哎回想一下我最近有没有施肥不当啊，我有没有说哎给花换我走之前我给它换了位置了，它可能不适应，或者说我有没有浇水是落了水了还是浇多了，就这些都是可以回想一下的，去做一个基本的检查，这样再采取措施。千万不要回家以后一看，哎呀，这样就特别着急， 我赶紧浇水，我赶紧怎么样的，要回想一下。 这些这么处女座呢，就是换个位置都不行啊。 那当然了，而且就比如说啊，这个花在你们家它好不容易适应你们家这个环境了，一旦比如说你把这花搬到你爸妈那儿了，不一定行。 哦呦，这真的还认生？ 那当然了， 就是比如说像琴叶榕啊什么这一类的植物，它对这个光照啊空气湿度这些都是挺敏感的，所以给它换了位置可能就会引起它的不适。所以要给它一个就是一个缓苗的这么一个时间，或者说换盆了都会有这些。其实这个无非就是一个排除法，就真的跟咱们人看病一样，就一项一项排除，哪不舒服呀，怎么回事儿啊，才能找到这个有效的针对的这个措施。 好，那咱们针对小胖他们家这红掌，你觉得能缓吗？ 首先我没挪地方，一直没动啊， 就等于一直就是没浇上水。 对啊，是每天浇，但是啊，你原来你不是教过我吗？要看它的土， 对，是不是发白？ 就是、对，是不是发白？它的土也没不至于到发白， 手指肚摸就是还有湿气， 还有点湿气啊，还好啊。 就是有可能就是这个就是一个是光照的问题因为 晒多了是吗？ 对，就是因为咱们现在阳台其实最近这两天有点回暖了啊，阳台的光照还是很足的。如果说花盆颜色偏深的话，那它比咱们体感的温度还要再高上10到20， 因为吸热嘛。 对，就吸热，所以就是也会对它造成一种日灼的伤害。这都是有可能的。 那应该今天缓过来点了，正好赶上阴天嘛。我那盆红掌倒确实是在阳台一直放着，因为我觉得它是不是应该多接受点光照啊，怎么样的， 或者把它转个面，就是如果叶子上也有这种 别朝着太阳晒 这种斑点似的， 晒晒背， 转对转一转一下面或者其实花的生长方向都是咱们人为可以调整的，比如说它追光嘛，它总是朝一个方向长，它有可能会偏头， 对， 或者说花的这个茎会朝着太阳的那个方向去弯，就不好看，咱们就可以把它掉一个面，让它充分的接受日照，这样就能调整它的形状。 还有一种说法，说是比如说我回到家了，说这个哟都蔫头耷拉脑子了，快不行了，我赶紧浇水，但是人家说这可能还不能及时，就是赶紧补，就跟人渴了一样，人特别特别渴的时候，你不能说嘟嘟嘟嘟嘟嘟一块灌几瓶子水，那不行。花花草草也是这样说，容易一下把它们就 积着了， 补过了是吧？ 一个是就是说就是像这种积着的这种啊，肯定还是就之前咱们反复说的这个水温的问题。您要是回家一看马上着急了，也来不及晾水了，赶紧浇上水，这一冷一热肯定就是积着它了。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跟它这个盆土有关系， 就是你想它如果这个花儿特别干燥，一直特别干，干透了的话，都伤害到它的根系了，它这个盆土肯定会板结，就是盆土会特别的硬，特别的干。然后咱们有可能就是有的甚至严重的会跟花盆都会就是裂开，就有缝的那种。您浇的那个水，它实际上这个根根本吸收不进去，它只会顺着这个花盆的边缘直接就漏下去了。所以咱们会认为，哎，我浇透了呀，有水从下边漏出来了，我就是浇透了。但是实际上那个土坨根本就并没有吸收， 就不进水。 对，所以如果说您的植物不就是说干的不是很严重， 嗯， 就像就比如说稍微有点耷了，我浇点水就缓起来，这种就是它是完全可以吸收的，您就可以哎采用这种正常的我赶紧补水的这种方式。但是如果是干的很严重，您就得就是比如说浇一点，然后放到那个阴凉通风的地方，然后那个再缓半个小时以后再浇一点，就一直给它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的给它阴透。或者我们可以采用一些中耕的方法，就是弄点小棍儿或者弄个小铲子，把这个板结的土壤给它打破，轻轻的就是松一松表土，这样有利于它这个水更好的吸收。 从土这个角度来说，就我不知道小胖你在网上买过吗？ 没有。 你看， 我都是去公园挖。 这个方法也不错啊。那个，你比如说，你要是在南四环啊，他们专门有卖花的地方，人家还好，人家那里头，比如说盆儿也好，底下的垫儿也好，包括土也好，那还都是真的。也可能也就是盆儿合不合适。或者说土肥不肥沃，可能也仅仅是这些。但是你如果要是在网上买，你想我前两年我在网上买那倒是真很便宜，盆儿也有，但是问题就是他给你寄来的那个土，我个人认为它不是土，就是它里头什么材料好像都有，比如什么碎的泡沫的什么东西啊，然后有 营养块啊什么， 类似于絮状的什么什么，我觉得它那个不是土。但是你说要拿了以后把那个放在那里头把花栽进去，它也 OK 吗？ 其实不同的植物是用不同的土啊，但是像您说的那种里边可能类似泡沫的那种材质啊， 白 色的小圆点， 对对对对对， 其实那个叫珍珠岩，就特别轻，有时候一浇水能浮起来。 对对对 啊，比如说像咱们养多肉的土啊，就会就是用一些就是普通的原土，然后掺上这个制石。就是里边有好多那种金色的小点点，特别的细小，那种叫制石珍珠岩。然后包括有的会加上就是您说的就是块状絮状的那种，可能就是椰丝或者椰糠那一类的东西，把它们混在一起。像那种土就是像多肉这种啊，就是它本身的原生地就很贫瘠，所以咱们选用的配土就是这种土，它没有什么养分，就是为了就是给它营造一个这样的环境。但是比如说像咱们养的花，比如说仙客来呀、杜鹃呀，就像这一类的，它比较包括君子兰，它喜欢这种疏松透水又比较就是又有肥效的这种土，就不适宜用这种土。咱们就要加入比如说加入一些鸡粪啊，加入一些就是比较适宜的那种就是有养分的那种土，粘土啊或者就是沙质土来配比一下，它都是还挺讲究的。其实这个土， 问一个旁的问题啊，你刚不是说到了鸡粪嘛，是吧？鸡粪城市里边不是特别好找啊，但是狗粪粑粑比较多， 就是 我能用它代替一下吗？ 得腐熟，就是您得想办法，就是放到室外，或者说、找一个合适的泡沫箱子、就是其实有家里自制那个堆肥土的、就是可以用家里的厨余垃圾、但是避免就是肉类的，比如果皮呀、然后什么之类的，按照就是几份土，然后几份这个厨余垃圾，一层土一层垃圾，一层土一层垃圾，这样自己沤肥。当然因为可能会有一些 味儿太大， 就多少会有一些异味儿、就现在外边也有卖那种就是堆肥箱的。其实这个是比较环保的一个做法，但是您说的这个动物粪便也可以，但是也一定要用腐熟的，因为尤其比如说家里有小朋友或者什么的，这个也会有一些细菌，会不卫生，而且它那个不腐熟的这个粪便，它的肥效也特别大，会对植物造成伤害，因为咱们毕竟自己也弄不好这个用量，一个是有味儿，一个是有细菌滋生，所以您要不就出去，就建议您出去去买外边也有卖的嘛，就腐熟的羊粪啊、鸡粪呀、而且他们不是纯的，也是会掺一些土在里边的，都是有配比的。您就直接买来使用可以，或者您如果自己堆自己弄的话，一定要腐熟。千万别直接放进去。 你说那腐熟是晾干了是吗？ 不是晾干，就是它是一个升温的过程，就是您往里边加入一些就是菌剂或者菌根之类的，然后或者就是可能用一些之前就是本来就已经腐熟的这些粪便当做一个就叫菌剂，就把它加进去啊，一定的配比，然后一层土一层这个东西来，就是它是一个升温的过程，它在腐熟的过程中会升温，就是你控制这个温度来就是把它彻底腐熟，跟就是就变得跟土就是融在一起 融为一体了、 然后可以直接施在里边使用。 我记得早期的时候，像我奶奶在的时候，因为她养很多花嘛，然后我记得最清楚的第一个，她会弄麻掌水，特别味儿，那麻掌水， 麻掌水是 缸一个大缸里 啊，对，麻掌水。然后我但凡要开盖，奶奶说别动，特别味儿。特别味儿，可能这个就类似于你说粪便类的那种。 它其实是一个升温的过程，它不光是晾成干儿。 然后另外，但是我那个时候就马掌水，一定是从，因为马老走路嘛，相当于马蹄子底下它什么都踩嘛，也有粪便啦，也有什么了，把那个切下来，切完了以后就泡在水里头，然后就变成马掌水了，因为很味儿嘛，但是拿它。弄一点浇花啊什么的肥料对，我是这么理解的然后 它其实就是一腐烂的这么一个过程 对。然后另外呢，看见我奶弄的时候，就是比如说吃的鸡蛋，生的啊，生的，把鸡蛋打完了以后不是剩皮儿了吗？里头可能还有点那个蛋白呀、什么扣着 对， 放到花盆里， 这种经常见， 对吧？这个我也见， 那里边也会有一些钙质鸡蛋， 对吧？ 对， 这个可能都是不用出去买，自己可以在家里研制的。 对， 麻掌水、鸡蛋壳，这都是比较天然的。 对， 那有时候你逛那个花卉市场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好多的药，就是这个是干嘛的？这个是也类似于像肥料，甚至呢，就是你比如说有那种卖土的，专门真的有卖土的。就是您如果比如别学像我这样呢去挖，那不太好，您去买人家那土里边还调配一些东西，说那里边是好像是有一些枯树叶子呀烂什么东西，它全在那个土里边，其实也是有养分的是吧？ 就是像我们就是香山，其实我们就是自己就是合理利用嘛。我们山上每年修剪的这些树杈，或者包括为了防火我们搂回来的树叶、干枝死杈这种，我们就是有一个后边有一个班组，然后我们有这个花洞的什么的，然后我们就专门盖了一个这个堆肥厂，建了一个小型堆肥厂，先把它粉碎，然后那个浇上水，然后就我说就是 就 对，就沤着，然后有这么一个升温的过程，合理的配比一下，然后自己弄成一些就是腐熟的这种肥，然后铺在这个公园的这个地面上就是一个是好看，然后一个可能也能就是做一些防寒呀、之类的就是这样重复的利用，环保一些。 那因为说这个比如说家里的植物叶子黄了不太行了，你刚才说了比如就是水呀、肥料啊、土啊、阳光啊，这是基本的这些。 对， 那刚才咱们说水已经说完了，咱们现在说到肥料的问题。刚才我说类似于像麻掌水这种其实都算天然的， 对， 但是呢小胖刚才说呢，类似于在花香啊等等这些地方人家卖的成袋的，或者小瓶里头粉不拉擦的呀、或者什么颜色那种制剂的，这些其实可以理解成是化学的， 就算西药了。 对，就算是吧。包括一些比如说颗粒肥，然后就像这种，还有一些就是各种生产各种品牌的，有液体肥啊，颗粒肥，然后有那种就是施肥的那种块状的，就是它的形式挺多样的。我觉得其实还是应该针对咱们家里植物的情况，比如说像现在已经快三月份了哈，然后开春以后天气变暖，晚上咱们夜里的温度最起码得保证说零度以上啊，就是咱们植物的休眠期呢也度过去了，就可以开始就是有一些家里好几年没换盆的植物，或者说它最近状态不好，或者我把它水浇多了，给它有点泡烂根了，就这种情况咱们就可以选择倒一倒盆了。就是如果说水多了我没办法这个植物拿出来晾一晾根，然后适当的修剪一下，然后加一些这种就是咱们比如市场上卖的，比如说像绿萝这种观叶型的，主要还是会选择氮肥这一块，就是为了促进它叶子生长可以加一些底肥， 就是咱们换盆的时候把这个肥料掺在这个底土里边，然后种植物以后然后再添土，这个叫追加底肥。然后还有一些颗粒肥，就是小粒粒的这种，这种施法比较简单，其实这种肥就是不用倒盆的时候用，就一年四季都可以。如果您觉得这个植物长得不好，黄叶儿或者有一些什么问题，就把它撒进去， 对， 然后浅埋， 对， 浇上水就可以。 而且这种东西很直观，就是我买过，它那个袋子上或者那个瓶上都会写着，比如说这种液体它是适合于水培植物， 嗯， 就比如说你泡的一些什么发财竹啊，或者这些都是直接泡到水里的这种，一看它不太行了，哎，滴几滴有可能就起死回生。 哦， 还有一种的人说，哎，这个是专门是属于比如说根茎比较粗壮的，或者说类似于专门对你开的花儿有帮助的这种肥，你应该怎么的，在它的那个说明上都会有。 哦， 包括配比全写， 就用法用量很写得很清楚。 我觉得大部分植物说真的是施肥烧黄叶了或者什么的，就是咱们的肥一般正常不会就是施少了，其实都是咱们不懂施多了。就是我老觉得， 哦， 哎呀，这花我想让它多开花，我想让它叶子长得特别的旺特别的好，然后我就是可能有可能，哎，比如说人家说一比一千或者一比多少，我就到达不到那个程度，我就加的多，就有可能造成它烧黄叶了。其实还有就是比如说像硫酸亚铁那种咱们常说的啊，比如说像富贵竹啊，或者说这种容易黄叶的，一说就是缺铁了。还有的土方法说往里扔个铁钉，也有这种， 是 啊。其实您就去市场上买点这种硫酸亚铁，它大部分是那种就是小小晶体晶块似的那种，然后按照这个比例融到水里边，然后把它加进去一点或者什么的就可以了。 好，反正这个花花草草也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吧？所以大家有任何的您家的花有什么样的问题了，草有什么样的问题了，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北京文艺广播发来您的问题啊。刚刚就是我在听小陈说的那一段里边有好多专业术语我都有点迷茫，比如说什么晒根啊，比如说它添一层土，那个倒还简单，但晒根到底是为了什么呢？其实我也想换盆，一会儿咱们下半时段你先解决一下我这个问题。先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恭喜恭喜恭喜你呀。 恭喜啥？我这刚拿到房钥匙，这个天儿真懒得装修。 有人替你全包圆，冬季装修还犯难，999每平米一价含风格全。 你说的全包圆装饰吗？ 对，999含全屋实木家具，还送电器，一下省好几万。 这么划算，我得打电话问问。 400-606-8866，全包圆春节逢店庆，超强优惠全面开启，错过不重来。 记住了，400-606-8866， 详见店内活动。 好久没有你的信，好久没有人陪我谈心， 好久没你信儿了，嘛去了？ 哎呀，房子装修累惨了。 怎么没找全包圆呢？从设计到材料到施工再到家具全都管了。 自己弄，这不为了省钱吗？ 全包圆999元每平米，一价全包圆，你家80平8万也就够了，还包含灯具窗帘，还送好几件家电。 哎呀，你怎么不早说呢？我这自己装已经花了10多万了。不过我买的是实木家具。 全包圆产品升级，999含全屋实木家具，春节期间逢店庆，还有更多优惠呢。 为什么现在才告诉我，多花了6-7万呢？ 400-606-8866，想装修先打这个电话问问全包圆再动手。400-606-8866， 装修先问全包圆，再也不花冤枉钱。 详见店内活动。 美潮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潮 Meco。 正在找装修，来全包圆看看再决定。 什么包圆？ 999元每平米，9套样板间，风格全了。 全什么圆？ 80平米8万元，家具、电器、灯具、窗帘一价包了。 全包什么？ 999每平米，全屋实木家具，还送家电好几件，指甲梦圆了。 999元实木还送家电。 店庆狂欢月，更多超级优惠，拨打400-606-8866详询。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详见店内活动。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六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不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天生能说会道，只要你年满21周岁，有智慧，有才华，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小薇，你们年轻人怎么过年呢？ 现在流行绿色环保过大年，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和北京电台共同发起了微蓝北京我的环保日记绿色环保过大年倡议，尽放环保过大年，勤俭节约过大年，干干净净过大年，和谐和睦过大年。 儿子，烟花礼炮咱家啥都不放，要为北京的蓝天出份力。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敬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个嗝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九小圈要为什么解心宽，为你广播放耳边，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住在876 家很理性，位置朝向，面积挑高，家更感性，风格布局色彩装饰，两种角度，两个声音，两点开始，一档关于家的节目，北京文艺广播住在876，舒适有温度。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住在876。各位好，我是夏明。 嗯，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王维。 今天呢来的嘉宾是对花花草草非常挚有研究的香山公园的吴小晨。小晨，欢迎小晨。 大家好，我是小晨。 嗯，这个不仅我们这个家里边做了位专业人士， 嗯， 好多听众也是专业人士。 嗯， 龙舞清风就说了，堆肥啊其实是一个分解的过程，叶子堆出来的含氮肥多，骨头堆出来的含磷肥多，草木灰呢含钾肥多，我就是利用厨余垃圾堆肥，既环保又实用。 对，这是特别好的一个形式， 厉害厉害， 也是以后的一个趋势。 是 哦， 而且就是你明白吗？所以就是按需您自己去制作， 是是是， 而且这样您可以足不出户啊，您不用说专门为了这个我还得跑一趟花乡， 嗯， 对吧？ 对。 但是就是会者不难，难者不会的事， 是， 就是这种东西对于我来讲就是特别难以理解，但是慢慢在学啊，因为 小胖需要的植物是那种，就是，哎，小陈，哪种是属于我只要管浇浇花儿？其他不用管，我长得可好了，就这种 绿萝。 小陈给我推荐过 薄荷 ，然后推荐完之后我就买了， 后来呢 使了。我还问小陈，我说我那薄荷不行了，薄荷你都能养死？我说哦，你可能是有一些， 你这样吧，我从我那薄荷里再给你剪几条，你回去泡泡，然后种上呗。 行， 哎，可好长了， 哦， 一长长一片一片的， 哎呦， 真的。马上到夏天了，你可以没事揪两片叶子， 那泡水什么的特好。 当然了，你比如 我当时就为了 冰啊，然后晚上没事儿，你比如说想喝点酒， 嗯， 然后又不想喝味儿那么重的酒，比如说威士忌， 嗯， 然后再往里放一点雪碧啊， 嗯， 然后再放点冰块啊， 唱首歌啊， 啊，那是喝多了 KTV 啊， 然后再往里放两片叶子，哦，可好了， 哦， 真的， 哦，行。好吧，就等着你的薄荷了。 哎， 好，来，咱继续来解决我的问题啊，因为确实这里边我可能问题比较多。大家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到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啊，微信公众平台。刚刚说到了一个 晒根 这是干嘛呀？ 其实这个是因为就是咱们比如浇水过多了，就是昨天我其实昨天去我一个朋友家啊，让他让我帮他弄弄花，我进家门他就问我，他说哎你给我看看我这花是水多了还是水少了，我看不出来。其实我觉得这可能是困扰就是困扰大家挺大的一个问题， 是 就是大部分人分辔不出来这个植物它哎它蔫了它是缺水了还是浇多了，我摸这土它也不是特干它也不是特湿它怎么了，就其实这是挺大的一个问题。其实这个植物如果说咱们浇水过多啊，它的这个起初的症状呢会是就是绿蔫儿，它不像这个缺水它是就是特别干，恨不能这个叶子从边缘就干，咱们一碰都能碎了的那种啊。然后它是绿蔫，它是就是叶片不是很发黄，只有到就是积水这个根已经烂到一定的程度了，才会造成它这个叶脉跟叶片都会发黄，而且新叶长出来就会那个就是会卷， 嗯 啊。然后咱们就是如果说已经积水积到这个程度，就证明它的根系已经烂了，出了问题了，没有办法，咱们只能把表土扒开。然后呢比如说像多肉这种植物就会就是说哎我把它这个烂的根清理一下，包括发财树那种它是那种肉质根啊，我就把它清理一下，把这个烂的地方弄干净以后弄点这个多菌灵的液体泡一泡消消毒，或者说我不消毒我就用清水把它冲干净，然后先不种稍微的晾一晾这个根让它这个水分散一散，然后呢再给它直接倒盆的时候就是把这个特别湿的土给换出去，换点新的土，然后换个透水的盆儿，让它缓一缓，就这样一个过程叫晾根。 那我觉得就类似于像比如说你有一个伤口，然后这伤口像咱们这边不是特流行 清创，其实就 不是不是就特流行，比如说哎放点紫药水，或者放点碘酒，然后放的时候一般家里人都说放碘酒的问题就是让它把干，就是瞬间一放碘酒，不是一放那个紫药水，唰，你这个伤口就不出血了， 就凝固了， 哎，就凝固了。 嗯， 其实这个晒，我觉得类似吧。 对，但是不是这个晒，不是说叫就晾根或者说晒根，它不是说搁到阳光下去暴晒， 晒干了算。 对，只是咱们放到这个通风。啊，通风，然后这个就是别阳光直晒，就放在屋里正常使温光的这个环境下去晾一晾这个根。您不能说这个根已经出问题，咱们还把它放到阳光下去暴晒，这个肯定是不行的。然后比如说像就是缺水性的这种植物掉叶发黄呢，它其实是，从顶端从远端开始干，因为根系就是传输水分是从就是根系从花盆里吸收了水分，然后传到这个主枝传到侧枝这么一个过程，所以如果是缺水性的这个黄叶或者干燥肯定是从远端开始，就是从顶端顶沿儿，从这些位置开始，它不会整株的植株这个叶柄都发软会脱落， 明白， 这个还是挺明显的，是可以看出来的。然后像就比如说晒伤的这种发黄是有肯定是有那个晒斑的是有焦边，都是可以区分出来的，只要您够细心。所以这个水多和这个缺水一定要分清楚以后再采取措施，要不然就肯定会适得其反。 那我理解了，就是如果要是说一看哎我们家这个植物吧长得也挺好，但是就没有别人家的绿，就说明你这个缺肥。 对，就是它一切都正常，它也没有说叶柄啊掉叶子，也没有说卷就是皱卷呀、或者就这些都没有的话，它只是黄了。它有可能就是可能就是比如说缺少什么这个元素啦，或者说缺铁啦什么之类、就咱们就可以去补充相应的肥料。 其实除了肥料除了水还有一个特别关键的就是空气，对吧？ 对， 刚刚我们还在跟小陈聊，我说我觉得我们家的长得不好啊，可能就是因为通风有问题。因为我这次回家，我爸妈他们家养的那些花花草草，哇，开的倍儿好，花也开的倍儿旺，这个草也特别的绿。我就总结我说，他们就是肯定开窗通风，因为每天早上啊，我天，因为老人家起得早。六点多就把窗户打开了，还挺冷的呢。我呢就穿着单薄的衣服，简单的衣服我就出来了。冻得我又赶紧回去了。但是后来一想呢，可能对植物来讲，他们可能挺喜欢这种通风的环境的， 对， 是吧？ 其实通风包括就是多肉植物的一些显色呀、就是温差还是挺重要的。就是它，咱们老说就是给它一个。 就是相对一个稳定的一个环境，但是温度就是它还是需要有一个早晚的这么一个温差的。 嗯， 如果它比如说它咱们中午啊，咱们刚才也说，比如说花盆颜色比较深啊，它可能能达到20度左右的这么一个温度，然后甚至30度，然后但是呢早上呢咱们让它维持在一个5-6度的这么一个，能让它有10来度的这么一个温差，比如说对多肉植物的这些显色呀什么的都会有好处。 哦，这是有好处。 对，是有好处的。 哦， 啊，包括就是我们山上黄栌叶子变红，它是一个这个色素形成的这么一个过程，它是需要温差的这个改变的。 嗯， 啊，如果是一个恒定的温度是对植物的生长也是有一定的影响，而且关键它如果不通风的话，尤其像夏天啊，现在冬天咱们烧暖气就是室内比较干燥，就是还算就是能可以。 嗯， 但是如果一到夏天这个梅雨季节，然后本来空气湿度就比较大，天就大太阳天又少，就一直都是那个比较阴的这么一个天气，咱们在浇水多，然后呢它光合作用又代谢不了那么多，一个会造成土长，一个就是不通风的话咱们家里会飞这种小黑腻虫啊， 对对对， 什么这些其实都是不通风造成的。 对对 对 对， 包括因为植物的这个咱们可能平时在家也不太注重修剪， 嗯 啊，然后就是叶子啊枝叶过密，然后浇水多不通风湿度大，就会造成一个是病虫害的发生，一个就是植物叶子会容易沤黄长不好。 嗯， 因为它的水分是蒸发不出去的。 嗯， 所以通风是有必要的。 哎，还有一种比如说咱们不是说补救啊，比如说小胖他们家养了一棵比如说类似于树似的那么一种植物啊，多叉的那种，但是呢比如说长6叉都长得特别好， 嗯， 但是呢如果这样的话，那可能它就变成奔4面8方长，我希望让它往上长，然后于是小胖从6-7根里隔着断 叉 断了3枝，那这种是不是对这棵树也是有一定的影响？ 嗯，就是说我觉得影响可能会对这个树形是有影响的， 啊，其他的没问题。 对，其他就是说就是成活应该是问题不大的，但是会改善它的树形。我们一般就是修剪，其实是说我刚才不是说咱们开春可以换盆儿啊，因为植物的这个根和枝叶是成正比的，就是我们都叫说地上地下部分要成正比，就好比说就是咱们大家一到春天有时候会看马路上有个大车拉着一棵大树， 对， 这个树是被修剪过的，打着大坨是准备去移植到别的地方，它为什么只要说这个树挪地方我就要配合修剪，是因为咱们在起坨的过程中，或者说就是咱们倒盆的过程中也一样，家里盆栽也一样通用，会伤到它的根，伤根的过程中它这个根输送的养分，包括它就是可能会有一个缓盆的过程，它输送不了那么多养分到上面的枝叶。 哦， 所以咱们适当的修剪，哎，修剪一些枝条也过密枝也好啊，还是说咱们去摘出一些叶子也好，都是为了减少它这个养分的这个消耗。 哦，对对对， 去集中让这个根去恢复，去吸收水分，供给先保活，其实就是这样一个这么一个意思吧。 明白了，明白了。 啊，就是要让它这个成长和那个成正比。当然咱们比较讲究的，比如说一些果树修剪啊，或者比如说一些鱼叶梅，就是花后修剪，为了让它能开出更多的花儿，就是还是很讲究的。 哦， 啊，但是家里这种普通的，比如说就是我觉得它长得太高了，比如说你柠檬也有那种树形的啊，大型的盆栽型的，比如说我觉得它长得太高了不好看，就可以适当的有比如说有短节的这种方法，但是咱们留的时候一定要看好它的侧芽。 嗯， 这个芽也是有方向的，比如说它有的芽是一个枝条，有的芽朝里长，有的芽朝外长。 嗯， 如果说您想让它树就长成这种开心型比较好看一点，那您留一定要留外芽，您要留里芽呢它这个芽就会向里长，而且这个修剪它其实咱们剪去上面就是顶端优势嘛，之前咱们也一直说过顶端优势，它的养分都是上面会吸收的就是比较好，咱们把顶端去了以后呢，养分就会被它的侧枝给就是吸收，侧枝就会养起来。所以您修剪的时候您看好了您想让它往哪个方向长，修剪主要就是第一是病虫枝啊，就是比如说像介壳虫啊爬满了，或者就是特别明显的这个红蜘蛛特别多的这个叶子，这种枝咱们肯定是要先把它去掉。还有就是向里生长的叫内膛枝也要把它剪掉，包括一些平行枝啊，然后或者比如说咱们在换盆什么的过程中弄折了的这种那枯死枝啊折了的枝都是可以给它适当的修一修的。 哎，那不用在剪了的这个地方比如说涂抹一点什么东西吗？ 其实有 包个创可贴， 有说这个 类似这个意思， 就是有风，就包括鲜切花也是，就是咱们上次说的就有风蜡的这种情况，就是都是减少，原理都是为了减少这个水分的流失，就是减少，比如说就哨条，就比如说你正好你刚修剪完换完盆了，搁在大风口啪啪啪让风呲了以后，就是减少它这个水分的蒸发，减少哨条，它会回缩，会赢，比如说我本来想好了我要留下边这个沿儿，但是我剪的呢，这个剪口离这个沿儿过近了，然后再一哨条，这个沿儿肯定就长不出来，这个沿儿就算白留了。 明白 啊， 明白。 一般就是像我们就是一般还有一种市面上有卖，就叫伤口愈合剂，它也是同样的原理啊。其实我们就是一般就是修剪比较大的枝子才会涂抹这种， 明白， 家里的小条不用。 最后一点时间，留给莉莉。 对， 当然像陈倩。你跟小胖啊，你们俩 多学习，哎，多学习， 是你们俩交流吧。 哎， 他们俩都是属于养薄荷全死的那种。来回答莉莉的问题。 莉莉，你得断一下，它是什么虫啊？我估计可能是有虫了。他说养过好几次的常春藤，但是呢，总是就是叶子干了，然后枝干了，然后就不行了。一般呢，都能看到那个枝叶上面有好像蜘蛛网那样的东西，有时候还能看到一些小虫子。这是怎么回事？肯定是虫害了吧？ 对，就是肯定是有病虫害。第一个情况就是现在开春了，咱们直接换土换盆儿，然后您把植物那个就是稍微的过过水，用多菌灵泡一下啊，然后把它换盆儿，这是一种方法。另外一种就是如果您舍不得动，但是我是这么觉得啊，如果总是出现这种问题，土里边一定有虫卵。 嗯，也 就 是 它那土有问题， 对， 土有问题， 也就是说它不换土是解决不了问题， 就是，对，是就是治标不治本。 哦， 我的建议是，就是您换一换盆儿，然后呢，如果还有呢，咱们适当的喷一些护花神啊，或者适当的就是喷一些市面肯定是有针对，比如说红蜘蛛啊、叶螨呀、介壳虫，就这一类的药是全都有的，就广谱的这种杀虫剂都可以用。然后如果说您换了土以后，它还有少量的发生，您再适当的用一些广谱的这种杀虫剂，就没问题了。 常青藤是咱们直播间门口那种特瘦特高长得很像竹子似的那个吗？ 应该不是，就编的那个，应该不是那 个，哦，不是 那 个， 是那 个，啊， 对， 就是刚你说到虫卵的问题啊，我把土也换了，我原来他那病盆我还能用吗？还是我也要先消一下毒？ 其实最好是晒一下， 晒一下， 最好是晒， 就 是 我要冲洗一下，然后晒一下就行了。 对对对，冲洗一下，把它晒一下，再 然后彻底换土。 然后这个您这个有问题的这土就别再用，别再给其他植物用。 对， 哦，好吧，啊，就是您再养养试试，看看行不行？ 是， 好吧。 如果还不行，记住护花神。 啊，特别好啊，或者关注我们的节目也可以。今天非常感谢小陈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的知识啊，今天咱花花草草就聊到这儿了。明天的节目呢，咱们也是下午2点钟开始，明天咱们聊的也是一个大家非常关注的问题，就是现在不是特流行断舍离吧。 嗯， 反正现在发现好多朋友都说，哎呦，我实在是断不了舍不了离不了啊，对不对？那怎么办呢？我们要教大家怎么去设计一些收纳空间，而且呢还能漂亮，还能装多东西，是吧？明天咱们2点钟再见了，感谢小陈，谢谢， 谢谢， 我是夏明， 我是王维。 接下来呢是一大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是非常精彩的开心茶馆，明天见了。 瑞泉迎新春，北广购物开门送福利。2月22号至2月28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所有商品，即送您20元积分红包，下次购买商品时可立减20元哦。还有订购200元以上商品，立减20元，再送您20元积分红包。订购电话400015551，400015551。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生活服务类节目《北广购物》在2018年继续陪伴在您身边。我们直接对接商品源头，省去中间商环节，让您买到实惠。我们对每一件商品精挑细选，层层把关，让您买到优质。我们提供优质的售前售后服务，让您买到贴心。您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追求。北广购物为您节省生活中的每一分。RBC 购，北广购，放心购。 您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广购物。今天在直播间里边是您的两位老朋友，我李红

算，不赔本吗？会有谁呢？ 春节恰逢全包圆店庆，听说比这还实惠呢。你不信，打4006068866自己问呢。